小手伸向我的大手， 孩子，那是一条延长的生命线， 还有好多手等着爱来牵， 而我们的手将是一个奇迹的起点。 小手大手 小温暖大天地， 大手小手 一路走一路牵着手， 看不看得见你我都爱你， 听不听得到你都在我心里， 生命里的感动来自一点一滴， 最习惯做的事就是惦记着你。 城里只为你倾心，

招募电话：13301125077，13301125077。 你叫什么？ 我叫天空小仔。 我今天很高兴，用英语怎么说？ I'm very happy. 白日依山尽， 黄河入海流。 下一句？ 欲穷千里目。 作者是谁？ 唐代文学家王之涣。 介绍一下他。 王之涣，68。 天空小仔，我想听故事。 欢迎收听凯叔讲故事。凯叔今天给你讲的故事。 二级逻辑人工智能机器人天空小仔，登录京东众筹，京东众筹搜索天空小仔。 由北京市汽车摩托车协会主办，经典99协办的北京汽车场地技巧赛暨回旋镖汽车场地绕桩赛首站将于6月2号到3号在北京丰台体育中心体育场开幕。活动现场包含绕桩赛、漂移表演、赛车体验、赛事周边等不同板块。关注经典99官方微信活动报名栏，现场门票及体验活动名额免费拿，还在等什么？6月2号到3号来北京丰台体育中心感受速度与激情的魅力吧。 堵车每小时40公里，高速路不堵车，时速120公里， 高效才能高速。 经典969高效传播平台， 969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-5175-2200，010-5175-2200。 借你一辈子，借你我剩下的日子，答应过你的那些事，请你让我去证实，用你左手的无名指。 借你我肩膀，借你温暖，借你美好的时光，借你胸膛，借你疯狂，借你放肆的飞翔，想不想永远留着这些不用还，永远到底有多长？我知道生命太短，所以不要有遗憾。如果你和我一样，时间就像陀螺般旋转，差点把我们的爱打乱。我不要再这样，我不要再流浪，我真的这么想。这一次我看见了生命的答案，就藏在你身上，让我完整的一半，最甜蜜的负担。借你一辈子，借你我剩下的日子，答应过你的那些事，让我去证实，对天使发誓，借我一辈子，借我你所有的日子，写下两个人的故事。用你左手的无名指，时间像个陀螺般的旋转，差点把我们的爱打乱。我不要再这样，真的不要再流浪，我真的这么想。这一次我看见了生命的答案，就藏在你身上，让我完整的一半，最甜蜜的负担。借你一杯，借你我剩下的日子，答应过你的那些事，让我去证实，对天使发誓，借我一辈子，借我你所有的日子，写下两个人的故事。 就像天气，晴时偶阵雨，无论忽热的距离。万一我明明相信他的温柔不会只给我而已，我却还是不小心让自己摔进他心里。我 深海，聚散在重逢之外，醒来到窗台，等着月光洒下来，不要太伤怀，相信缘分依然在，让时钟它慢慢摇，滴滴答答等你来。看云水漂流，看着落叶被带走，泪湿的枕头，枕单潮湿的温柔，等到下一个春秋，等到秋叶被红透，让那指针慢慢走，停在花开的时候。不是因为寂寞才想你，只是因为想你才寂寞，当泪落下的时候，所有风景都沉默，因为有你爱所以宽容，因为思念时光走得匆匆，月光轻轻把门扛走，所有无眠的夜想你够不够。 跟团游太累，自助游太烦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累，自助游太烦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，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 六人游不是非要六个人哦。 二级逻辑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天空小仔登录京东众筹，超低优惠奉献给九六九听众，点击京东众筹搜索天空小仔，人工智能领域的第一个大众爆品，可以跟你多轮语言交流的伙伴，亲子游戏，家庭互动，智能升级，孩子的礼物，第一个人工智能伙伴天空小仔。招商电话010-6021-9900，九六九超低优惠，点击京东众筹搜索天空小仔。